陈涉世家第十八。陈胜者，阳城人也，字涉。吴广者，阳贾人也，字叔。陈涉少时，常与人拥耕，辍耕之陇上，怅恨久之，曰：“苟富贵，无相忘。”庸者笑而应曰：“若为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”陈涉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二是元年七月，发吕佐折戍于阳，900人屯大泽乡。陈胜、吴广皆次当行，为屯长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夺以失期。失期，法皆斩。陈胜、吴广乃谋曰：“今王一死，举大计一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陈胜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，吴文二世少子也，不当立。当立者乃公子扶苏，扶苏以硕见故，上使外将兵。今或闻无罪，二世杀之，百姓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也。项燕为楚将，硕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，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。今诚以无众，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，为天下唱，宜多应者。”吴广以为然，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旨意，曰：“足下事皆成，有功，然足下卜之鬼乎？”陈胜、吴广喜，念鬼曰：“此教我先威重耳。”乃丹书伯曰：“陈胜望至人所增于腹中，足满于烹食，得于腹中书，故以怪之矣。”又见令吴广之刺所旁从祠中，夜篝火，胡鸣呼曰：“大出星，陈胜望。”足皆夜惊恐。旦日，族中往往语，皆指目陈胜。吴广素爱人，士卒多为用者。将未罪，广故硕言欲亡，愤会位，令辱之，以激怒其众。未果吃广，未见挺，广起夺而杀魏。陈胜佐之，并杀两位。诏令徒属曰：“公等欲语，皆以失期，失期当斩。借地令无斩，而数死者故16、7，且壮士不死即已，死即举大名耳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徒属皆曰：“敬受命。”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，从民欲也。坦右称大楚，为谈而盟，既已未熟。陈胜自立为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攻大泽乡，收而攻蓟。蓟下乃令扶犁人葛英将兵训其以东，攻至挫苦浙桥，皆下之，行收兵。必至陈，车600-700，计1000余，卒数万人。功臣陈首令皆不在，独守城与战桥门中，扶胜守城死，乃入拒陈。数日，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。三老豪杰皆曰：“将军身披坚执锐，伐无道，诛暴秦，复立楚国之社稷， 公夷为王。陈涉乃立为王，号为张楚。当此时，诸郡县苦秦吏者，皆行其掌吏，杀之以应陈涉。乃以吴书为假王，兼诸将以袭击荥阳，令陈人、武臣、张耳、陈余训赵地，令汝阴人邓宗训九江郡。当此时，楚兵数千人为聚者，不可胜数。葛婴至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，因后闻陈王已立，因杀襄强还报。至陈，陈王诛杀葛婴。陈王令魏人周氏北训魏地，吴广为荥阳，李由为三川守，守荥阳，吴书弗能下。陈王征国之豪杰与器，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。周文陈之贤人也，常为项燕君侍日，是春申君，自言习兵。陈王与之将军印袭击秦，行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卒数十万，至系军焉。秦令少府张邯免骊山图，人奴产子生西发以击楚大军，尽败之。周文败，走出关，只赐曹阳二三月。张邯追败之，复走赐渑池十余日，张邯击，大破之。周文自警，军遂不战。武臣到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、少骚为左右丞相。陈王怒，卜系武臣等家事，欲诛之。柱国曰：秦魏王而诛赵王将相家属，此生亦秦也，不如因而立之。陈王乃遣使者贺赵，而徒系武臣等家属宫中，而封儿子张敖为成都君，去赵兵即入关。赵王将相相与谋曰：王望赵非楚义也，楚以诛秦，必加兵于赵，即莫如无息兵，时使北训燕地以自广也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。若楚不胜秦，必重赵，赵乘秦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息兵，而遣故上古族使韩广将兵北训燕地。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：楚以立王，赵又以立王，燕虽小，亦万乘之国也，愿将军立为燕王。韩广曰：广母在赵，不可。燕人曰：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力不能尽我，且以楚之强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，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。韩广以为然，乃自立为燕王。居数月，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。当此之时，诸将之训地者不可生数。周氏北训地至狄，狄人田丹杀狄令，自立为齐王，以齐反击周氏。士军散，还至魏地，欲立魏后故宁陵君舅为魏王。时舅在陈王所，不得知魏。魏地已定，欲相与立周氏为魏王，周氏不肯。使者无反，陈王乃立宁陵君舅为魏王，遣之国，周氏卒为相。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周章军已破矣，秦兵旦暮至，我为荥阳城弗能下，秦军至必大败，不如少一兵，足以守荥阳，惜精兵迎秦军。今贾王交不知兵权，不可与计，非诛之，是恐败。因相与缴王令以诛吴书，献其首于陈王。陈王时使赐田臧处令尹印，使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城，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奥仓，与战，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兵击李圭等荥阳下，破之，李圭等死。阳城人邓岳将兵居坛，章邯别将击破之，邓岳军散走陈。至人武徐将兵居许，章邯击破之，武徐军皆散走陈。陈王诛邓岳。陈王出立时，陵人秦家，至人董谢，扶犁人朱基石，曲律人郑布，徐人丁吉等皆特起，将兵为东海守庆余坛。陈王闻，乃使武平君叛为将军，兼坛下军。秦家不受命，假自立为大司马，务属武平君。告君立曰：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。因缴以王命杀武平君叛。章邯以破武徐，击陈，柱国防军死。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，陈王出兼战，军破，张贺死。腊月，陈王之汝阴，还至下城府，其欲装甲杀以降秦，陈胜葬荡，谥曰隐王。陈王故捐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，起新阳，攻陈下之，杀装甲，复以陈为楚。初，陈王至陈，令智人宋刘将兵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陈王死，南阳复为秦。宋刘不能入武关，乃东至新蔡，欲秦军。宋刘以军降秦，秦传刘至咸阳，车裂刘以训。秦家等闻陈王军破出走，乃立景驹为楚王，引兵之方宇，欲击秦军，定逃下。使公孙庆使齐王，欲与并力俱进。齐王曰：闻陈王战败，不知其死生，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其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齐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田丹诛杀公孙庆。秦左右校复攻陈，下之，吕将军走，收兵复据。拨道当阳军经部之兵相收，复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复以陈为楚，会项梁立怀王孙欣为楚王。陈胜望凡六月，以为王，望陈。其故人常与雍耕者闻之，知臣叩宫门曰：吾欲建舍。宫门令欲复之，自便朔乃至，不肯未通。陈王出，遮道而呼舍。陈王闻之，乃召见，再与俱归。入宫，见殿屋为帐，客曰：火疑。舍之为王臣臣者，楚人未多为火， 故天下传之，火射为王，由陈涉使。客出入欲以发书，言陈王故情。或说陈王曰：“客于无知，专妄言，轻微。”陈王斩之。诸陈王故人皆自隐去，由是无亲陈王者。陈王以朱房为中正，胡武为司过，主司群臣。诸将训帝，至令之不是者，戏而罪之，以苛察为中。其所不善者，服下吏，则自治之。陈王信用之，诸将以其故不亲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陈王虽已死，其所至遣侯王将相敬王秦，由涉守势也。高祖时为陈涉置首冢30家当，至今血食。者先生曰：“地形险阻，所以为故也；兵革刑法，所以为治也。犹未足恃也。夫先王以仁义为本，而以故色文法为之业，岂不然哉？”吾闻贾生之称曰：“秦孝公据崤函之故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世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勿更之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寂寞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蒙固业因一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高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若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事，合纵地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岂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。约纵连横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之属为之谋，其名周醉、陈轸、邵华、楼缓、翟景、苏立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轮治其兵，常以十倍之地、百万之师仰观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言敌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王室遗族之废，而天下故以困矣。于是纵散约败，争割地而戮秦。秦有余力而治其弊，追王逐北，俘尸百万，流血飘橹，因力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以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之日前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州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治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郡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700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 士亦不敢冠功而抱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反百家之言，以于前手，挥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削封敌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建化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益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西以为固。良将敬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臣立兵而随和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信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始皇寂寞，余威震于殊俗，然而陈涉瓮有绳书之子，蒙利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莫迪之贤，陶朱伊顿之父也，蹑足行伍之间，俯仰阡陌之中，率疲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会云响应，迎梁而影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。且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弱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之君也，除有己秦，非显于勾稽长沙也，折数之众，非仇于九国之师也，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相识之事也，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常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夺长挟大，比权良利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而秦以区区之地，置万乘之权，以八州而朝同列，百又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公，以夫作难而七庙辉，身死人守，为天下笑者何也？仁义不失，而攻守之势义也。